下回全不惜挥金如土啊，筹办一回银贵人专修了一座省亲别墅，撑得起富丽堂皇啊，换财生辉，楼台殿阁黄金垒，轩冠斋堂博银堆，方下圆梯宝石砌，牛郎画栋玉柱围，怪石岗洞假山镇水，清泉儿泻下如瀑布飞，小溪穿桥石子铺路，粉墙儿环护绿柳洲垂，这一处芭蕉海棠红绿配，那一处拱桥方亭两相偎，这一处横枝飘香闻玉醉，那一处嫩竹低翠是往回，这一处灵宫贵殿雕窗锦，那一处青篱茅舍挂柴扉，我一言表不尽那园中的景，果真是金银换财呀，珠玉生辉呀。本是贾贵妃进府后在园中争殿，升座手里何族人等排班上殿，参见贵妃，参礼后啊，入册时更衣脱去凤冠霞帔，这才坐上了省亲的车驾，轻轻地把手挥，就往贾母的房里退呀。

小儿女提起好汉心下饶，真叫人求死路得不累，路分 Yeah.